以后艺一壮飞年 Winnie 带来客二闪换国家元素奥苏丹阿杜拉今日出席在国家王宫举行的第257届马来同志节第二年的飞年，在陈本日启动的飞年是由吉达族斯丹苏丹萨勒胡丁主持，首相达德斯伊斯马尔萨布里亚库主张以纯真结切致力推动我国实现目标，成为全球旧态经济体之一。据说马来西亚的商业监管指标在过去10年出现下降趋势，我国的 TV 从2020年的 T19 在今年下跌到 T47，为此其表示应该以纯真政策纳入策划评估监管机制，确保以前面的结构更新推动永续的生产和经济增长。另外首相检疫在 T13 届亚洲 L 洲新商峰会支持时指出，我国目前正同几个 RLV 伙伴以新加坡和印尼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 VTL， 以迈向社会经济复苏之路。首相表示其希望恢复国家之间的人员流通，以协助振兴经济，恢复人民生计，以及促进人同人之间的联系。接下来关注国内疫情，我国今日新增6244宗感染确诊病例，包括12宗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达268979宗。今日有6602人康复，累计康复251029人。目前有526人在家护病房接受治疗。有272人是有呼吸复出血，此外国内检疫新增7个冠病感染群。国内苗医及消费人事务部部长 Dr. 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表示，民众今下年以每盒最大私人的93个价格购买冠病自行检测试剂盒，其中民众年以计的价格在99连锁超市的分店购得自行检测试剂盒。普藏也欢迎商家受协议的合作推出的行创意，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以及协助我国控制疫情和降低确诊病例。财政部长邓古达德·斯里扎夫·阿杜阿西斯表示，国家数码公司为提供 5G 服务的天星公司证书面前超四节 GB 大于23的数费，这个数费相比之下远比目前天星公司提供的 4G 服务每前超四节 GB 增速45%到55%之间的数费很爱来得更大。财政制国费汉议员讲，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将确保所填的价格公透，做充在持费成本而不是盈利。另外除了 3G 网络服务在年尾全面填用，数据或者是使用 3G 通信 PP 的用户速速切换到 4G 服务，通信及多媒体部发文稿指出，此计是为了避免用户在数码化洪流中疲买物。对此几乎以仍然使用 3G 芯片的用户即刻前往连圈的通信供应商更新并升级至 4G 服务，以避免面对麻烦。内政部建议允许本地私人保安公司雇佣孟加拉国、菲律宾和印尼的三个国家的人民担任保安人员。部长达杜斯里哈姆扎扎努丁指出，此事还是出于建议解脱，在同相关业者和政府部门协商后才会涉业逆天上阵。其表示会进一步同外交部及国防部探讨此事，确保在认证过程中不会出现问题。以上的客人新闻是由陈志斌编辑。